听众朋友，以上大家欣赏到的是钢琴家贝瑞特演奏的李斯特根据法国作曲家伯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改编的钢琴曲。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一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谢。